先验货。 下等货嘛。 你们是不是想玩花样？ 你们想干什么？ 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所有人放下武器，我们是警察。 快，该死的，快开车！ 往东边开。 如果一会儿被抓了，你就说这箱子是你的，不然我现在一枪就崩了你。 快开枪！该死的，快开枪！二少爷，你的命是命，我的也是，咱谁也不比谁值钱。 乔江，你不用命了。 我就是要命才举着这玩意儿的，警察马上就要围上来了，不想被人赃并获，你最好想其他办法。如果能抢到那辆车，还有点机会。 怎么抢？ 冲过去。 是你炸的， 那就算我不炸，陈玄那边的人也会动手。 你知不知道我费了这么大劲，就是要这箱粉？ 我知道。 知道你还这么做？ 废话，不炸了，难道等被你们抓现行啊？你真当我是傻的？ 主要交易人又不是你，你怕什么？ 我怕什么？那箱子拎在我手里，你说我怕什么？黑狗都没出现，让你们抓个黑二有个屁用？ 你可以指认黑狗。 真被抓了，只有可能我认了这玩意儿是我的。这里头的事你比我清楚，我外头还有个弟弟郭林，我要是真的认了这箱东西，你还保得住我吗？你还敢跟你上头的人说我是你线人？这事跟我无关。郭林，你敢吗？ 我敢。你听清楚了，乔家，我敢。 就怕到时候你也有心无力。 乔家，你小看我了。 郭林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答应你做线人？ 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。 我绝对不可以坐牢，我乔家可以死，但是不可以坐牢。 小佳，你是我的线人，我一定会护着你的。 你要是公安局长说这句话，大概我还会考虑考虑。就凭你一个小警察，你连自己都保不住。你刚才这句话，我跟你都只能听听而已。 给黑狗和蔡强消息的人，你要帮我查清楚。 这次你是准备用威逼啊，还是利诱啊？ 这件事情关系太大，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查清楚。 我要是不查呢？你们警察的事儿跟我有个屁关系，我何必淌这个浑水？何况查清楚这个人的底，我八成也跑不掉了，到时候两边都得罪，我怎么办？ 但是你不揪出这个人，你的事 也瞒不了多久。乔家， 行了，说完你可以滚了。 乔家，我曾经说过，只要你一天还是我的线人，我就不会放着你不管。可是如果说你让我失望，那我真的会让你后悔认识我。 你们用人非得用到尽是吧？ 彼此彼此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郭林，这世上除了你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再用枪指着我。 我可以为了践行内心的信仰牺牲放弃一切，除了你。爱情是刻在骨子里无法割舍的执念， 它不是美妙，也不是幸福。 你会在某个时刻 失去理智， 失去权衡，甚至放弃信念。